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74集，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三。小四子将公孙摇醒，公孙喝了参茶之后就跑去睡觉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留给小四子了。展昭和白玉堂捧着参茶，其他人吃着早饭，就看着代替公孙坐在软榻上边吃粽子边晃腿端详着那些盒子的小四子，十分好奇他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角儿， 这时小梁子来了，提着个小木桶，里头一桶的糖块，这些糖块都是平时马厩里喂给马儿们吃的，马都喜欢吃糖，所以马厩有很多。小四子正好吃完了粽子，擦了擦手，拿起个罐子倒了些水，一块一块的往罐子里融糖，融的众人都觉得齁甜，嗓子好痒。小四子用一根筷子搅拌着黏糊糊的糖浆，然后一个一个地打开那些盒子罐子，往每一个里边放一勺糖浆。众人这回算是看清楚了，就见盒子里都是一团一团蓬蓬松松的泥巴，倒是没看到虫子。 哎，小四子，这干嘛呢？ 喂虫子，虫虫都喜欢吃糖的。 虫虫 小四子见众人还站在院门口，就摆了摆胖乎乎的小手。 今天就是喂食和晒太阳，这两天都用不到你们的，过几天才能用上呢。 众人听到此处都愣了愣， 用我们干嘛？ 小四子一愣，那样子似乎是说漏嘴了，然后众人就见小家伙一扬脸，佯装什么都没说过，那样子是准备糊弄过去了。众人莫名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联想到昨天公孙讳莫如深的样子，说什么以前都不敢养，现在有条件有资源了，终于可以养了，该不会公孙想做什么可怕的事儿？ 妈，我这两天都要数银子，暂时住在白府，过几天我再回开封府。 说完，白玉堂转身就想跑，展昭和天尊一人一只胳膊拽住白玉堂。 想溜呀，没门儿！ 自从养了蛊虫，小四子和公孙就变得有点忙，父子俩轮班，跟孵蛋似的，公孙晚班，小四子白班，两人时不时地喂一下糖浆，再喂各种药水，然后就是晒太阳，有的用火烤，有的用水淹，还有的还要冰镇，总之忙得慌。开封府众人起先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这盒子里爬出来什么怪物，尤其是白玉堂整天觉得身上痒。不过一转眼四五天过去了，也没出现什么怪事儿，众人就渐渐淡忘这件事儿了。等到了第七天，公孙拿出大盒子，将小盒子们都收了起来，和小四子神神秘秘拿着本子记录着什么，父子俩嘀嘀咕咕又讨论了一阵子。展昭竖着耳朵听了半天，然后回去跟众人说， 公孙貌似在和小四子说第一阶段成功了，又进入第二阶段了。 众人面面相觑，何为第二阶段？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第二阶段正是公孙需要的人力资源使用阶段，于是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虫虫培育品一号，冰冻棍棍蛊。话说这天天尊起了个大早，见外头起了西北风，就觉得可能是要下雪了。天尊和往常一样走到院子里，伸了个懒腰，决定活动一下筋骨，一转眼忽然就看到桌上有一个小小的雪人。天尊眨着眼盯着那雪人看了起来，良久，天尊扬起脸看了看天上，又看了看四周围， 没下雪呀。 哎，怎么有个雪人啊？ 于是天尊的注意力完全被那个雪人给吸引了，他就围着桌子转了起来，摸着下巴歪着头，只觉得奇了怪了，哪儿来的雪人？那雪人也没鼻子没眼睛，就是两个雪团子，上边一个小球，下边一个大球，大概拳头那么大。天尊伸出一根手指头试探着靠近，想戳一下，就听身后有声音传来： 干嘛呢你？ 天尊的手指头正好戳到那雪球身上，就被这声音引开了注意力，转脸就见阴侯靠在房门口不解地看着他。天尊手指头戳住那雪球，觉得软趴趴的，跟戳在糯米团子上似的。 雪人，哎呀！ 天尊话刚出口，那雪球突然咻一下，整个粘在天尊的手指头上了，将他整根指头包住。 呀，什么东西？ 天尊一个劲儿甩手，但那东西粘得死紧，就是不放，里头似乎还有东西在动，好像是有个小舌头在舔天尊的手指头，天尊立马毛了。阴侯就看到天尊手上粘了个白色的丸子，然后满院子蹦跶，还喊救命。阴侯也闹不清楚怎么回事，白玉堂和展昭以及其他人也被天尊的叫声吸引过来了，众人都纳闷，天尊竟然喊救命。 哎呀呀呀呀呀！哎，玉堂，这雪球咬我！ 天尊扑向白玉堂，白玉堂嘴角抽了抽，看着天尊手指头上那一团，提醒他：“ 你好像会功夫的。” 天尊一愣，站住了，随后瞄了那雪球一眼，一用那劲儿，就听到啪嗒一声。众人再看，只见那雪球被冻住了，硬邦邦的掉到了地上，咕噜噜滚到了院门口。门口小四子跑进来了，一手拿着个夹子，将那雪球夹起来放到了匣子里，回头喊： 爹爹，滚滚冻好了。 外头公孙乐呵呵跑进来，捧住那匣子看，然后用一双筷子戳了戳： 状态良好。 这是什么？ 这是冰冻蛊，不过这蛊虫特别难养，必须在成虫之前被狠狠地冻上一次，就算是跑到北极也没办法满足他的要求，幸好有天尊。 说着小四子和公孙对天尊笑了笑，美滋滋瞧那蛊虫。 你刚才用了多少内力啊？ 十成都用上了。 那不冻成石头了？ 那人家受到了惊吓，本能反应嘛。 众人再看那蛊虫，就见原本的雪人变成了圆滚滚的一个雪球。 这球是用来干嘛的？ 用来治烧伤的。 白玉堂凑过去看了看，觉得雪白一团，倒是没想象中那么恶心。 还蛮好看的嘛。 白玉堂话没说完，突然就见那雪球睁开了一只眼珠子瞧着他。白玉堂下意识往后一退。 妈呀，一只眼！ 庞玉跳了起来，小四子赶紧合上匣子。 滚滚很敏感的，不要笑话他。 白玉堂决定还是回白府，不过被天尊抓住。 我要去数钱。 不管，我已经被吓到一次了，不能便宜你。 白玉堂挣扎了两下，就见展昭摸着下巴站在一旁，似乎是在发呆。 妈。 嗯， 你怎么了？ 白玉堂很想提议，要不然他俩一起去白府住一阵子，那些虫子多恶心呢。只是他话没出口，展昭突然开口： 你不觉得困困很可爱吗？ 众人都一愣，嫌弃的看看他，这什么什么呀？ 我去找公孙进来玩一会儿。 说完展昭跑了，白玉堂赶紧追： 不要，别拿到房间里去啊。 重重培育品二号，膨胀扁扁骨。这一天风和日丽，县空岛送来了好些肥美的螃蟹，庞玉弄来了一大坛子姜丝黄酒，于是众人决定坐船游湖，顺便吃螃蟹喝小酒。 白玉堂的画舫这几天都没空，帮着运银子去了。于是庞玉将自己的小船开了出来。庞玉这艘小船是新买的，小巧玲珑，游湖最适合。众人上了船坐定之后就开始剥螃蟹，吃吃喝喝正开心呢，庞福突然跑了上来，满袖子都是水。 少爷，少爷，不好了，船漏水了。 什么？ 庞玉蹦了起来，展昭等几个旱鸭子拿着螃蟹一时间打量岸有多远，方不方便飞上去。 怎么可能啊，这是新船。 少爷，船底的漆翘起来之后下边好多裂纹，是老木头，这船估计是旧船翻新的。 那船务老板竟敢骗我。 弃船吧少爷，趁着裂纹还小。 众人也没辙，只能走了。这时却听公孙突然很开心地问了小四子一句话。 便便呢？带了没？ 书呆，这吃饭呢，带什么便便啊？ 赵普话说完，就见小四子从公孙随身带的药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小匣子来，取出来一个软木塞一样的东西交给公孙。 带了。 一点都不扁呀，怎么叫扁扁啊？ 公孙先生，您别开玩笑了，船底裂了，拿个软木塞怎么堵啊？ 公孙将软木塞给林业火，林业火不肯接，他还记得之前天尊的教训。 这什么呀，咬不咬人啊？ 哎呀，不咬，拍扁担快。 林业火瞧了瞧那软木塞，他的无风掌就是用来挤东西的，拍扁倒是很容易，于是拿过来双手合十一击掌，就听到啪一声，那软木塞突然爆开，然后变成软啪啪一大摊的东西。 娘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